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加强组织领导，完善监管机制，着眼乡村振兴，健全水利设施网络，以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为主线，着力解决水利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持续推动农田水利建设在更深层次、更大范围、更高水平上实现新跨越。我是冯博，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内容。 文化引领，产业振兴，创新驱动，区域统筹。 风吹了一杯茶，夕阳泡影了老马，回头看雪染白长头发，少年被风吹大，容颜未改喜忧吧，我爱你，爱让我放下。一只手握不住流沙，两双眼留不住落花，风吹草雨落下，你心如野马，等下时光静等一下，千只雀追不上流沙，万只蝶抵不过霜打，水滴是风在刮，我声音沙哑，放下，容我将你放下，任你江湖日夜不留不念不说话，繁华世界若水三千一瓢怎剩下，风吹了一杯茶，夕阳泡影了老马，回头看雪染白长头发，少年被风吹大，容颜未改心忧吧，我爱你，爱让我放下，两场雪封不住嫩芽，月深情落下，你笑颜如花，等下时光静等一下，千个字说不出情话，万封信写不完牵挂，山走远风在刮，我心乱如麻，放下，容我将你放下，念你江湖日月不留不念不说话，繁华世界若水三千一瓢怎剩下，雪染白长头发，少年被风吹大，容颜未改心忧吧，我爱你，爱让我放下，风吹凉一杯茶，夕阳泡影了老马，回头看雪染白长头发，我爱你，爱让我放下。

再次思念，仿要睡了才可找到安慰，却没可能忘掉你未能熟睡。可有想起我会这般孤独过，知不知道我再次变到消息，怎会料到完全不可以相信你这样决绝无情地在当天分手。永远最爱你是谁，告诉我心中可想过，怎会一时间竟然决定谁令你会去爱更多。 更多过去对你那份痴情，

crooked smile and the charm that drew me in. Her beautiful eyes can hide so many things. Now I'm a falling over my pure white dove. Now I'm a lightning strike and a knock on wood. My hope, my hate, my luck and love. Yeah, you and my shooting star that lit up the sky. Then you broke the mirror of my heart tight. No hope, no hate, no luck, no love. This ordinary. You're just ordinary. 多，因为我一个人，迎面而来的月光拉长身影，漫无目的地走在冷冷的街，我没有你的消息，因为我在想你。 走几程，想我